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明月寄相思，千里送真情。永恒的魅力，中秋节特别节目，月圆情深。一年一度中秋佳节，月饼和音乐更配，月亮和音乐也很搭配，所以今天我们会听到一些中国的传统音乐，还有西方的古典音乐，都是和月亮有关。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开始了。过节嘛，喜庆的音乐一定是不可少的，耳边就是现场版的《花好月圆》。路边的广告牌开始放上月饼礼盒的图片，当商场和糕点店都放上了琳琅满目的月饼，到秋风吹起，一轮似有若无的新月渐渐接近银盘一般的满月，我们知道中秋节到。今天永恒的魅力就是中秋节特别节目《月圆情深》。在古典的诗词当中呢，以月色为主题的名篇不胜枚举，其中就有唐代诗人张若虚那首文风清丽的《月色长卷春江花月夜》，恬静悠然的意境赋予哲思的内涵，让他赢得了孤篇盖全唐的美誉。相似的意境呢，也出现在了春江花月夜的音乐当中，耳边听到的是古筝版的《春江花月夜》。Thank you. 明月寄相思，千里送真情。永恒的魅力，中秋节特别节目《月圆情深》。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是带有亲人团聚的温情色彩，尤其是以中秋节和春节是最浓的。那相比春节那种辞旧迎新、热闹红火的气氛，赏花观月的中秋佳节更具有一份古典的诗意和恬静的雅趣。在中国的古代，中秋节被人们添画上了神幻的色彩，于是就有了很多关于这个节日的传说。唐玄宗梦游月宫取得霓裳羽衣曲就是其中的一个。相传呢，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在中秋之夜梦游月宫，听见天上仙乐萦绕，身穿霓裳羽衣的仙女翩然起舞，婆娑的舞姿与玄妙的歌声让她如痴如醉。醒来以后就把这段仙乐记录下来，取名为《霓裳羽衣舞》。虽然这个传说听起来有一些玄幻，但是《霓裳羽衣舞》确实是唐代非常著名的一套歌舞大曲，而它的创作者也确实是这位极富艺术天赋和音乐才华的皇帝唐玄宗。唐朝末年烽火连天，霓裳羽衣曲在动乱中丢失了，后来人们只能从零散的文献记录和意境相似的乐曲当中脑补这部作品的模样。而古曲《月儿高》就是一首容易让人联想到霓裳羽衣舞的作品，所以呢，也有人把《月儿高》称作霓裳曲。这首曲子描绘了月亮从升起到隐没的过程，以及月下诗情画意的景色。耳边就是月儿高，一轮圆月缓缓升起，银色的月光洒落大地。 Thank you. 明月寄相思，千里送真情。永恒的魅力，中秋节特别节目《月圆情深》。当音乐像涓涓流水那样不紧不慢地在耳畔响起，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和月亮有关的音乐，中秋节特别节目。音乐里水天一色，万籁俱寂，一幅月色与山水的音画慢慢铺展开。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二胡音乐当中的经典曲目《二泉映月》，可能听起来有些苦情，在节日里听这样的音乐好像有点悲伤，但它是最纯粹的以月寄情的音乐。 节承载了人们太多美好的愿景，也寄予了人们许多美好的想象和祝福。中秋佳节，家和人美，花好月圆。上半时段最后再听另一个版本的花好月圆，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月圆情深特别节目，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西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明月寄相思。千里送真情，永恒的魅力，中秋节特别节目，月圆情深。中秋佳节里的家是哪个家呢？如果把它换成家庭的家，是不是也很合适呢？赏月、观灯、吃月饼，和家人在一起，这些事情才有意义。今天是永恒的魅力中秋节特别节目月圆情深，下半时的要听到的就是一些充满了浓浓乡愁的经典的音乐。我是王卓，欢迎回到第二时段。 无论你是不是乐迷，耳边这首《念故乡》的旋律一定都能够哼上几句。就是这段经典的旋律成为了捷克作曲家多夏克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多夏克正远离他乡，而那个时候他心里想的就是故乡。质朴的旋律让全世界的人都为之动容。 明月寄相思，千里送真情。永恒的魅力，中秋节特别节目，月圆情深。月圆情深，今天是永恒的魅力中秋节特别节目，而且下半时段我们听到的都是带有浓浓乡愁的音乐。波兰音乐家肖邦对于祖国的眷恋填满了他的后半生，身在巴黎却时刻心系祖国的命运，那颗牵挂着祖国的心脏终于在他死后如愿回家。马上要听到将 A 大调波罗乃兹，又被称为英雄波罗乃兹，他用那种辉煌雄壮的乐句激励着身处苦难当中的祖国同胞，这是肖邦最著名的作品。 Thank you. 俄罗斯作曲家拉美诺夫由于不满于十月革命后俄国沙皇的专制，在1918年举家搬到了纽约。为了谋生，他开始走上了演奏的道路。他说，离开故乡以后，我失去了创作的欲望，失掉了祖国，就像失去了自己。一直到8年以后，他才恢复了创作。晚年那部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当中，不仅以辉煌的技巧展现了拉赫玛尼诺夫的个人风格，其中第18变奏的极致的柔美，更是充满了他对祖国深沉的爱。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呢，也是特别的一个版本，是由拉赫玛尼诺夫自己来演奏的版本。诗人艾青在诗中这样写：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家是每个人心中最留恋的地方，希望大家都能和家人团圆，过一个美满的中秋节。耳边听到的就是拉玛尼诺夫自己来演奏帕格尼尼狂想曲当中的第18变奏，最著名的这个饱含他对祖国思念的旋律。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听听 FM 搜索北京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进行回听。明天这里再见。Thank you.